不肯回家的麦田，偷看照片中你我的欢颜，谁不曾为了情感长寸断，苦恨不尽世事无辜倒脸，早就明白可我心又不甘，只想找 你共

大家握手鞠躬说一

心约定看最美风景，这一切都不会是梦境。 而你竟

幻想两个人能够一起住多幸福， 能够开始就能了解说， 没想到走到这一步。 就在梦里相依偎。在梦里相依偎，我只有在梦里相依偎。 Thank you.

会不会牵你的手与你偕老，是不是不该计较谁对谁错，是爱先落偕老。如果当时紧紧拥抱，是不是结局就不会这么潦草？如果能重新来过，我会不会牵你的手与你偕老？ 身边。 让你 love me love me

再见过你，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，我就会想起你，笑着说，哎，很高兴认识你。